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云听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涛。到今天为止呢，借鉴的第二季就要更新完毕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月的支持和收听，也非常感谢你的评论。那借鉴的第三季呢，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因为我最近呢在担任多人有声剧皮囊的这个制作人，所以呢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所以呢也是不得不暂时让借鉴先休更。所以呢借鉴第三季横泽天篇呢会稍后再更新。因为最近我和曾老师还有韩老师真的是演播任务太巨大了，大家也可以听出来我现在这个声音是哑的，嘶哑的感觉。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多人有声剧皮囊，因为这部剧真的是耗尽了我今年所有的心血。所以呢等皮囊更新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来更新这个借鉴。 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 哎呀，真是造孽呀，这好好的人怎么就…… 哎，大婶大婶，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人，有表里如一的人，也有两面三刀的人。有的人生于黑暗却心向光明， 好可怜啊。 有的人看似光鲜，内里则腐败不堪。我们所看到的人不过是一张张虚浮的皮囊，而皮囊之下的本性却令人心生畏惧。 法院都说了他是自杀，跟学校无关。 明儿我就回去了，您还是那点过来哈。 我从你老师的文件夹里啊找到了一点跟你舅舅当年案子有关的材料。 你们检察办案这么不讲证据的吗？ 女主播直播间背景惊现一具女装男尸。 野狗。 听说五月份因为配合北京市政府的防疫政策，您居家办公了一个月，没有进录音棚。那么，除了居家办公之外，这一个月，张老师和曾老师是怎么度过的呢？ 五月份的时候呢，可能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所以呢，我们的录制呢，全部都是暂停的状态。也正好有这个时间，除了就是居家办公之外呢，也把多年没有弹的古琴拿出来，重新的把它擦干净，然后晚上的时候会偶尔练一练古琴。我觉得这个古琴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有魔性啊，它那个声音一起来，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静，就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油然而生。 所以张老师业余爱好是喜欢乐器吗？ 倒也没有，就是我喜欢不染这首曲子的旋律，所以我就试着用古琴来弹一下。我发现就是配上那个伴奏之后，古琴这个声音一出来，非常非常的大。 在广大听众等待借鉴更新的日子里，张老师有什么福利送给借鉴和皮囊两部作品的听众呢？ 最后呢要把这首古琴版的不染送给一路以来收听我们借鉴的每一个你，也希望我们的皮囊上线之后也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好，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弹这首古琴版的不染。 Thank you. 古琴版的不染真的是别有一番感觉呢。最后也要提醒广大听众，不要忘记订阅曾老师、张老师和韩老师领衔演播的2022年多人悬疑刑侦大戏皮囊。小编偷偷的告诉你，皮囊马上就要开始更新了，现在免费订阅哦。好了，我们多人精品剧皮囊再见吧。 去有你的地方，只为心跳着脸红着看你的模样。我要大哭着又大笑着去有风的地方，总有一朵花藏在我扑空的手上去吧。 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